刚才这首歌是《期待》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《深邃与甜蜜》，来自于张清芳。很多人暗恋的最难熬的时间，都是由《深邃与甜蜜》这首歌来陪伴度过的。这首歌是由张曼娟来作词，陈志远作曲，所以它本身就拥有着辉煌和强大的背景的阵容。而张曼娟的歌词就像刀子一样的锋利和直接，让人很轻易的能够触景生情。而后来张清芳在出嫁的时候，据说也选择了这首歌。 你说我是你认识最奇怪的女孩，出太阳还穿着雨衣，冬天里爱吃冰淇淋，大家都快乐，我却流眼泪，不为什么，忽然想起来，你说我是你认识最恍惚的女孩，常常看着天空发呆，好像有很多心事解不开，对你发脾气，又怕你生气，专心看着你又不嫌你，其实我心里有个秘密，这秘密让我在阳光里渴望拥抱，所以穿雨衣，这秘密让我在冬天里热情燃烧，思念不停息，看见你为我停下的身影，于是开心地笑起来，想起我永远不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。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， 大牌主打歌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各位好，我是林哥。虽然四大天王最辉煌的时代已经过去，但是人们对于那个时代的怀念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逝去而减淡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歌神张学友的作品，让你明白新欢不比旧爱。 有多久不曾淋过雨，有多少心事变回忆，人要学着不回头，让微笑代替心痛，才不怕宿命捉弄。我依然是我，你是你，谁都不必再骗自己，请留下一点线索，我有爱你的自由，就算做一场好梦，那也值得。虽然心痛，哦，在雨中等雨停，多少渴望着出现奇迹，我的心心不会冷，就让天笑我傻得可以。在雨中想起你，仿佛也哭倒在我的怀里，你永远也不会等，谁该珍惜，是谁最深爱你。我依然是我，你是你，谁都不必再骗自己，请留下一点线索，我要爱你的自由，就算做一场好梦，那也值得。虽然心痛，哦，在雨中等雨停，多少渴望着出现奇迹，我的心不会冷，就让天笑我傻得可以。在雨中想起你，仿佛又哭倒在我的怀里，你永远也不会懂，谁该珍惜，是谁最深爱你。 刚才这首歌叫做《人在雨中》，是1995年张学友的第五张国语专辑《拥有》当中的重要的作品。当时呢，这张专辑和《有学友》世界巡回演唱会同步向全球发行，所以呢，它也是一张水平非常高的国语专辑。专辑当中的11首歌分别由林明阳以及欧丁玉负责监制，结合了当时的香港、台湾、新加坡以及美国的共20位作词作曲的精英人才倾力制作而成，所以这张专辑里面所有的歌也算是精良制作，目的相当明确，当时是为了占领全球市场。所以刚刚我们提到的这张叫做《拥有》专辑当中的歌，张学友也稍稍收敛了他在表演的哭腔上面的演唱，而是用一种非常深邃和踏实的风格去演绎。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歌坛的优等生，这位呢就是来自于香港歌坛的梁咏琪，最早被我们认识的作品《短发》。 还得拼命装傻，我故意

西沟飞，一曲西为春令人生更美，珍惜你爱过你，感激你念过你，无奈到最后要分离。过去的丝丝记忆飘进我的心，我却要挣扎离去，我舍不得你。 张秀文在九十年代转型的时间非常重要的作品叫做《舍不得你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内地的校园民谣的代表人物，他是老狼。这是老狼后期的作品，叫做《虎口脱险》。歌名乍一听上去有些意外，原本以为是一首快歌，可是当前奏当中的钢琴和大弦乐响起的时候，一种震撼的伤感情绪便蔓延开来。尤其是当老狼刻意低沉的声音唱出一段唱词的时候，我们终于知道这是一首彻底的忧郁情歌。 把烟熄灭了吧，对身体会好一点，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。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，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，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。把窗户打开吧，对心情会好一点，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。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，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，却会让我在以后想念。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，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，爱你的每个瞬间，像飞驰而过的地铁。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，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。爱你的虎口，我脱离了危险。熄灭了吧，对身体会好一点。

男人也别叹气，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，渴望过大牌汽车，向往过大牌公司、大牌城市，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。 哎，还别说， 大牌主打歌，手工定制，仅此一家。 大牌主打歌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刚才我们听到了萧敬腾翻唱的《梦一场》。其实我一直都相信，越是沉默的人越有力量，尤其在歌唱当中我们更加能够体会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两个并不算高调的艺人的对唱，这是林隆璇以及周慧敏《留言》。刚才这首《留言》曾经是流行一时的作品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许更有人文气质，或者说更有故事。这是由陈升和刘若英来合作的《冰点》。当刘若英当年刚刚进入到滚石唱片的时候，她仅仅是陈升身边的一个小小助理的身份，一直到后来她拿了影后，拿了各种各样的奖项，进军歌坛和影视，以非常知性的样貌来冲击当时天后的位置。陈升的声音在平静当中透出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和童真，而刘若英最初的歌，比如说像《冰点》这一首，也明显的带有老师的痕迹。由陈升和刘若英共同带来《冰点》。 在一夜之间，